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过去几个钟头，浪卡有所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浪卡会在今日稍后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即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会有涌浪同有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听日雨势渐转频密，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仍然颇大，初时有大雨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9点，升530点，总成交金额1,40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8点，升8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8点，升4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7蚊，升17.5；小米集团22.7，升1.75；美团点评275.2，升5.2；阿里巴巴292蚊，升5.8；中芯国际20.6，升2.12；建设银行5.3，升2.8；中国平安82.25，升1.45；港交所376.8，升4.8；京东集团316.8，升9。工商银行4.24，升2.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84，瑞士法郎8.507，澳元5.596，加元5.901，新西兰元5.156，欧元9.154。每百日元对港元7.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7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8点，跌61点。港金现价报17,79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36美元，卖出1,92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些塞车的消息先。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段曾经有意外事故的，意外虽然清了场，不过都多车，龙尾去到油潭尾附近。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段之前有意外事故，龙尾去到油潭尾村附近。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多车了，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是分别多车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比较繁忙。港岛路面呢，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东山台段现时多车的。中区半山梅道马纪仙峡道交界交通都是繁忙的。九龙方面，现时窝打路到去沙田九龙塘段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亚街路街。太子的水渠道通菜街交界那里有些紧急维修，交界位那里部分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由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0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1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 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来到下午的五点十分，今天是欧嘉伦戴着口罩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刚刚在五点十分，天文台已经发出了三号强风信号的。大家可能都见到个天都很蓝，可能一滴云都不是很望到的时候，为什么会三号强风信号的呢？看回天文台的而家喺南海嘅熱帶氣旋啦，而家係一個熱帶風暴浪卡咧，睇嚟都距離香港有超過500公里啦，而且咧就係預計係吹向海南島嘅。咁可能大家都有疑問啦，點解？咦，呢個風咧，就算喺天文台嘅預測嘅距離當中咧，最近都唔會進入香港400公里範圍外嘅，咁點會三號強風信號呢？嗱，咁可以留意一下啦，就係天文台咧喺佢嘅天氣預報裏面咧，嗱預測聽日啊就係有聽日咧係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離岸及高地咧係去到9級嘅。嗱，九級風係咩意思咧？九級風就係九号风球的意思嚟噶，咁不过啊，讲紧嘅就系离岸及高地就吹九级啫，咁喺即系市区啊，大家平时生活嘅地方咧就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即系三号强风信号嘅啊嗰种嘅级数啦。咁但系咧就预测会渐转多云啦，就听日啦吓，有狂风骤雨，雨势咧系渐转频密同埋有雷暴，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咁一路去到星期三咧都系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嘅。咁点解即系呢个热带气旋距离香港都有一段距离啦，而且预测都唔会靠得好近嘅，都会令到香港有咁大风咧，甚至即系离岸高地八至九级风咧。咁原因咧就系呢个系一个热带气旋啦，同埋东北季候风嘅即系合成啊，即系热带气旋同埋东北季候风嘅一个叠加嘅影响嚟嘅，咁所以咧，因为热带气旋喺嗰个位置啦，喺香港咧，一般咧吹嘅风咧都系比较大嘅，主要就系因为咧，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咁呢个咧都系喺大概秋季嘅台风咧比较常见嘅现象，咁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就系星期二啊，即系听日咧日间咧天气系会转坏噶啦，会吹大风啦。强风啦，咁甚至喺离岸高地系会吹烈风啦，咁而且咧有时雨势系颇大噶，咁啊留意住听日嘅天气啦，咁好啦，呢个风咧可能系比较距离远咧，都系有啲都造成一个咁大嘅风咧，比较少见啦，咁今日大家有留意到新闻嘅都知道啦，咁啊喺政治上另一件好少见嘅事咧就今日咧就宣布咗啦，就系啦。押后施政报告啊，咁林郑月娥咧今日就开记者会啦，咁就宣布啦，就系本来星期三会宣读嘅一个施政报告咧， 就宣布押后到其实唔知几时啊，讲紧就可能十一月啦。嗱，咁施政报告咧，从来都系香港一件即系政治大事啦。咁喺施政报告发表之前咧，其实各个政府嘅政策局咧，都会即系每个局咁样出谋献策啦，又会总结翻之前一年做过乜嘢啦，然之后前瞻将来仲有啲乜嘢嘢要做等等啦。咁跟住咧，就一般嚟讲咧，就好多传媒啊，好多社会团体都准备好噶啦，就系就住一啲公共政策咧，咁啊借机就大家讨论下咁啦。特首又会上电台、电视等等嘅环节咧，呢啲就系以前嘅规矩嚟嘅。咁就系、是、其实就系建立紧政府要即系负责嘅态度啦，会定期认真咁去听市民嘅意见啦。咁但系今次咧就系、是、打破咗呢个规矩啦。嗱，咁原因系乜嘢咧？嗱，喺今朝早咧就系、是、新华社系发布咗一个公布啦，就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会喺星期三啊就会去到深圳，咁当日咧就系庆祝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嘅庆典，而习近平咧系会发表重要讲话。咁嗱，喺跟住啦，冇几耐咧就系林郑月娥宣布咧，佢就要推迟呢个施政报告啦。咁但系林郑月娥所讲咧就系、是、就唔系话因为佢要上去呢、這个去参加呢一个庆典嘅，系原因咧就系因为咧佢话啦吓，就系喺十月尾啦。就回应中央政府的即邀请，就是去到北京跟各个部委会去商讨一些即中央是一些中央援助的或者是一些中央的政策，看看怎样是帮到香港的经济在疫后是重拾增长的话的。所以就希望在跟一些政策官员北京的官员谈完之后呢，是令到施政报告有更有内涵的内容呢先至一次过公布的。咁所以呢就准备呢是去完谈完之后咁先至可以确定到一啲比较确实的一啲同内地一啲融合啊、合作啊嘅计划咧，咁然之后咧，先至翻嚟咧喺十一月嘅时候咧，而家预计咧十一月嘅时候咧就会公布呢一个嘅施政报告嘅。咁林郑月娥解释咧就系话，施政报告就算系延迟推出都好啦，咁有好多嘅民生政策咧都系一路做紧噶啦，而且系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啦。咁即系话咧，如果有任何嘅政策，如果系准备推出噶啦，咁就会都会继续做嘅，就唔会话等到十一月先至公布完政策先至做嘅。咁林郑月娥嘅谂法咧就系话，喺十月同官员喺北京嘅官员倾完之后咧，咁对于未来嘅整个经济宏图啊，咁会比较有一个有内涵嘅施政报告咧，就唔会令市民失望嘅咁话嘅。咁不过咧，你睇翻即系之前嘅好多嘅政策咧，就算涉及中央啦，好似话之前讲紧大湾区发展啦，都涉及内地一啲经济宏图啦。咁本来都话即系有一次过咁样讲晒啲政策嘅，咁最后都系都发觉咧，有好多政策就唔系可以话同步一齐讲晒嘅。咁所以咧，大家记得嘅话咧，冇几耐之前讲紧大湾区发展咧，好多嘅优惠政策都系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嘅。咁今次点解又要等埋啊十月尾同官员倾完之后先慢慢再讲咧？咁呢个都系好多人嘅疑惑啊。好啦，咁就大家对于而家今次嘅决定咧，就系推迟施政报告，可以话系一个破天荒嘅决定啦。咁尤其系喺施政报告宣读之前嘅两日先至作出呢个决定，大家又点睇咧？系咪真系对民生冇影响咧？又有啲咩启示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0月12号朝早11点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押后原定今个星期三发表的施政报告，因为今个月下旬获安排上北京同中央商讨支持香港的措施。 如果能够可以包含到中央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呢，是对于香港市民恢复对于我们的经济的信心，和对于商业的活动去注入一个新的动力。所以考虑到这个原因，我就是决定将今年的施政报告的公布时间呢是稍为押后。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香港的公共的利益。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10月14号呢就是今年的第一次的会议，那就没有施政报告呢，那我就会安排继续呢是做回上一年剩下来，现在有4条法案，礼拜三呢就如常 舉行立法會會議，我尊重特首的決定。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胡志偉： 政府而家的行為呢，其實是很明顯打破了過往的傳統，亦都是將施政報告呢是進一步的矮化，令到本來是香港100%的內部事務呢都要得到中央首肯才能夠在香港宣布。 教育局解釋取消小學老師註冊時提到港獨是不可能，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認為有關表述不準確，又說談論港獨已經違反國安法。 因為香港是中國領土一部分，討論任何港獨呢已經在法律上是講清楚是違反國安法的，所以呢我覺得不是說港獨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不應該這個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下午四點半，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5宗屬於本地感染，1宗源頭不明。 我补充一句，天文台在下午5:10已经改发3号强风信号。有关延迟宣读施政报告，电话里面有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尹兆坚你好。 Hello, 大家好。 是啦，整件事你怎样解读呢？ 我觉得个观感好差咯。 嗯。 即是你觉得已经打破了传统啦，就给人一个感觉好像呢北京吹鸡香港问题就放低咁样咯。反映政府好像没什么管治意志。我即刻想起施政报告施字，不知是不是僵尸的施。因为好像真的僵尸政府咁样，是没有一个很强的管治意志。不是说政府所讲咩香港问题水深火热的咩，不是说救市救人的咩。大家都等緊呢，好多其實跨黨派都講啦，都唔係只民主派，就要求咪派10,000元啦，甚至有啲政黨話派20,000元添，再保就業啊、救市啊、失業援助金等等，大家都知道以排最急呢啲嘢，佢亦都等緊佢回應喎，但係竟然呢而家北京吹雞香港問題可以放低啊，咁即係呢種嘅施政方針同埋眼光呢，俾人一種感覺就係、是、即係好似重一國而扁兩制咁樣咯。 嗱，咁林鄭月娥講緊就話呢啲民生政策咧，如果係成熟嘅話，都會即係成熟一項推出一項啦。其中一個佢舉例嘅就係關於勞工假期同埋公眾假期嗰個問題啦。咁應該會解決噶啦，會有啲措施出現噶啦。即係佢嘅意思要做就會做。 唔係，我哋當然明白啦。咁佢但係佢舉呢啲例子冇意思嘅，因為而家連工都冇啊嘛。你勞工假期其實我哋唔會反對要做嘅，其實早要做添。咁但係大家都會知道喺目前嘅境況，呢種全球即係受到疫情影響嘅經濟崩塌啊！香港作為咁嘅細小嘅對外型嘅經濟體，我哋嘅衝擊更大啦。更何況我哋嘅政治基調啊，喺中美衝突之中都係好受創咁，係咪？我哋嘅衝擊其實好大嘅。咁嗰啲唔使講要做，但係嗰個唔係問題，係根本嘛。即係水深火熱嘅位喺邊度？就係、是、工都冇得翻嚟，而家話俾我聽，你可以有15日假、17日假，有咩意思呢？係咪應該講下即時？處理咗生計問題，點樣有失業援助問題，點樣令到啲行業真係保就業嘅同時嗰啲嘅資源去到前線嘅工友，唔會係即係錢就照收，人就照炒呢？咁呢啲係我哋期望政府會做嘅事嘛。咁但係即係一個屈美十，而家中央話要見見佢先，我處理咗先，咁佢又可以掟低曬啲嘢。之前打曬鑼鼓冇曬絲頭喎，講到好重要喎，俾我感覺就係、是、即係總之一國嘅事就唯命是從啦。兩制當中，我哋自己高度自治，包括我哋自己本地呢啲嘅施政啊，呢啲嘅民生政策，係完全係我哋自己應該最重嘅事嚟噶嘛。 係啊，尹兆堅 咁輕放咗咧。 你剛才講嗰啲民生政策咧，嗱咁啊，老老實實咁啊講咗幾個月噶啦，然之後啊點樣保就業啊，要出嘅第一輪、第二輪都出咗噶啦，都冇乜人有冇？其實你真係期望佢施政報告有啲驚喜俾你咩？ 我哋當然要咁期望啦。我當然知道咧，我哋嘅政府。到最终可唔可以做到所有市民满意嘅施政呢？我自己都唔系好大信心。但我自己作为代议士，我嘅职责就要逼迫政府透过反映民意。我正系讲，我相信无论唔同政见嘅市民都会同意嘅。而家最大镬就系生计不保，即时点样可以保障市民嗰个日常生活生计可以保障到先？挨咗过呢个疫情嘅经济难关，先至讲。17天放假，我哋唔会反对啊。但系嗰个救唔到命啊嘛，而家呢刻。 咁睇嚟就係林鄭月娥嘅講法咧，就係佢想同即係內地嘅官員咧就傾清楚一啲嘅比較，即係可能係一啲宏觀啊，牽涉到兩地點樣合作啊，點樣由一個即係學習或者交流方面咧，係可以令到譬如一啲嘅內地嘅打擊疫情嘅措施，或者係佢哋嘅經驗，可以睇下點樣在香港用，甚至是即系点样去两地的交流合作，所以他讲紧嘅就系讲紧即系点样可以有更内涵、更有内涵，或者系一啲更宏观的一啲方式去解决问题。咁其实你觉得系咪都呢样嘢都需要噶？系咪咧？ 我哋有冇听过市民话呢啲嘢唔需要做啊？ 嗯， 冇噶。我哋而家讲紧就系话，你已经准备咗份施政报告。大家都期望你有一套嘅回应市民民生嘅所需嘅事情。佢正话讲嗰啲，如果北京或者上面嘅部门如果有啲配合，我哋唔会反对嘅。系咪必要要喺呢个星期三已经如箭在弦呢一刻摆出一种嘅姿态？就我唔系，北京话或者上面要同我倾嘅任何部门，我而家嗱嗱声倾嗰啲，嗰啲一切放低啦。佢系咪话即系话北京同佢讲或者任何承诺，佢而家定咗嘅施政会全部洗牌先？系咪咁讲先？佢又唔系咁讲。咁佢到底想点咧？ 即系你意思系 一路质疑紧，就系到底佢有冇摆喺个心咧？作为特首，佢选举嘅时候承诺过我哋，佢向香港人问责噶嘛？佢会坚守到一国两制个方针噶嘛？但系我哋睇到佢而家一国就大晒，两制就好似轻轻放下，好似本地嘅高度自治，起码民生内部政策，好似你都上面叫到个北京吹鸡，我立香港问题即刻放低，又上咗去倾咗先咁样。 即係你嘅意思係，譬如一啲香港嘅本地問題，即係可以喺個施政報告裏面繼續講咗先，其他嗰啲繼續傾啦，係咪咁嘅意思啊？你 係冇錯，我同意，根本兩者唔會互相抵觸噶嘛，冇抵觸噶嘛，甚至乎我退一萬步，喂，可能佢上面有啲更好嘅嘢喎。施政報告未試過加碼咩？林鄭上台幾次都試過加碼咯。施政報告講完，轉頭隔一排再加碼都得噶，我哋唔會反對噶。點解要？是一个既有嘅習慣，同埋系行之有效啦，習慣咗咁多年要做嘅嘢，一下子就改变咧。咁其实佢都打破咗传统噶咯。之前又唔见传媒啦，唔肯上即系各大传媒嗰个同市民对话，或者嘅俾媒体去到提出质问啦，就施政报告嘅内容系咪？跟住咧又上一年又取消咗唔嚟立法会倾啦咁样。咁今次又破咗一次关啦，又第一次就突然间咧临门一脚就。刹车就话唔倾啦，再改期啦。 嗱、你话即系 俾人感觉系好差咯。 系啦，嗱，即系本地嘅一啲问题，同埋即系点样同内地合作嘅议题，可以系冇抵触啊。咁但系嗱，好现实就系、是。星期三朝早，深圳特区成立四十周年大庆典，跟住阿习近平有一个重要讲话，咁啊请特区政府成班人一齐上去，咁时间上有抵触系咪咧？ 嗱，我就觉得咧，不如佢老老实实啦。你啱啱讲中个重点啦，佢唔好攞晒啲彷徨嘅理由嚟做遮丑布啦，其實講到尾都係要上去飲喜酒啫，個姿態上係咪？即係俾我感覺啊，即係話成立四十周年喎，好緊要日子，即係鄧人高興都唔為香港人辦啲實事，呢個係俾我最強烈感覺。點解我成日話一國強兩制好似放低就係咁解啊？你不如坦坦白白係啊，上面咁大件事嚇，深圳成立咁多年，我要上去可賀佢，我要抌低香港就夠膽咪認咯，林鄭。讲乜鬼又上去有好多重大嘅议题系要处理配合啊，因而我哋系佢呢个承诺系咪翻嚟会实现嘅先？系咪即系话我哋嚟紧嘅施政报告咧会令到多数市民啦，唔好全体多数市民会拍掌称赞先？嗱，佢系咪咁承诺先？ 有一样嘢咧，嗱，代入阿林郑咁谂啦，嗱，咁啊，既然上去饮餐喜酒，咁都可以翻落嚟，系譬如下昼就宣布咁。都得噶，你会觉得点样？点解要即系真系？佢可能真系为咗 简单嘅就系、是，佢呢啲嘅叫撞期咧，大家从政人都会试过嘅，你会有分轻重嘅。咁、今次佢摆出咗一个姿态就系轻重系乜嘢啦？ 嗯，好啦，咁你会期望即系林郑去完啊，真系十月尾啦，翻嚟之后佢话希望有多啲内涵啊，嗰啲内涵你有乜嘢期望？ 我老实讲，真系冇乜期望啦。我作为代议士，我就一定要继续就住市民大众嘅声音咧，同埋要求最水深火热嘅逼迫政府噶啦。呢个系我责任嚟嘅。但系你问我喂，你讲到咁行，系咪对政府有期望咧？咁当然冇乜啦。呢、这个唔系我自己为咗唱淡风，而系政府施政以嚟，尤其是林郑嘅作风，一而再都系嘅。基本上佢话施政嘅内容又好，或者咩咨询意见又好，你举个例，明日大屿好，或者过去一路嚟嘅作风，大部分都系。即係假諮詢啊，或者俾一啲 既定嘅立場去到作為施政嘅方針咯。 嗱，但係睇見到即係林鄭月娥嗰個口風咧，就係似乎係一個深港合作啊，或者喺大灣區嘅一個宏圖大計，似乎係以後嘅施政嘅主軸嚟嘅咯。冇咗即係冇咗同內地嘅一啲交往嘅話咧，就好似香港任何施政報告嘅嘢都冇乜太即係乏善足陳咁嘅感覺嘅咯。即係以後係一個大藍圖嚟嘅啦。你點睇呢個方向？ 我覺得好失望嘅，呢、這個亦都係違反咗我淨係一路講緊個主軸，一國兩制到底我哋嘅內涵係乜嘢？兩制之所以有價值，過去香港呢一制啊帶嚟乜嘢？就算對中國都好，有咩好處？而家我哋咧即係墮落到咧，只係跟大隊哦，黐住大灣區。如果大灣區有發展，我哋香港咪 OK 咯，食住人哋嘅水味咯咁樣。而我哋冇得自己嘅自主性啊，所以我點解話即係佢立場一路向北施政唔得就咁解咯。 嗯，好，唔該曬你， 唔該、 啊、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啊。咁嗱，而家嘅講法咧就係喺星期三咧就會喺深圳特區會舉行一個40周年啊，成立嘅40周年嘅一個慶典啦。咁到時咧有不同嘅政府官員咧都係會去參加嘅，就有林鄭月娥帶隊啦，啊幾個司級官員都係會去嘅。好啦，咁大家對於推遲施政報告嘅宣讀啊？有啲乜嘢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5:10发出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预料本港风势会在晚间逐渐增强，同浪卡相关的狂风骤雨亦都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李炳华表示，会视乎本地风力，听日日出之前考虑发出3号烈风或暴风信号。 三号强风信号在5:10已经发出了。位於南海中部至北部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並且命名為浪卡。在下午5:00，浪卡集結在香港的東南偏南大概500公里，預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概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的一帶，並且逐漸增強。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浪卡會在今晚至明早是最接近本港的，在香港以南大概500公里裏面掠過，再加上同一股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預料本港的風勢會在晚間逐漸增強，同浪卡相關的狂風驟雨亦都會逐漸影響廣東的沿岸。天文台會視乎本地的風力，在明日日出之前考慮改發8號烈風或者暴風信號。預計本港今晚和明日的天氣將會吹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至東北風，明日風勢會進一步增強，海面會有非常大浪和湧浪，逐漸轉為多雲和有幾陣狂風驟雨。而明日的雨勢亦都會是漸轉頻密和會有雷暴。展望星期三風勢仍然是頗大，初時會有大雨和狂風，海面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稍后雨势就会减弱的。跟住嚟嗰几日就部分时间又会有阳光。由于天气是逐渐转差，为了安全起见，请大家立即采取防风防水的措施，并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而市民听日朝早外出的时候，亦都希望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 天文台话会视乎本地风力，听日日出之前考虑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头不明，另外有少过10宗初步阳性个案。4宗新增个案同之前个案有关联，其中2宗是残疾人士院舍国宝之家的院友，院舍累计17名院友确诊，另外1名在检疫中心隔离的密切接触者，以及1名在屯门职训局青年学院的学生亦都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青年学院和邻近的专业教育学院要停课14日，中心会向2间学校派发样本瓶。 新增的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一名巴基斯坦裔女子，她在7月11号抵港，曾经在晋阳村检疫，上星期六因为腰痛入院，院方筛查发现她属于弱阳性个案，已经有抗体，防护中心会为她居住的苏屋村彩雀楼的居民派樽做测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澳洲籍犯罪嫌疑人杨军被起诉间谍罪。赵立坚表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今个月7号对杨军以间谍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法院已经依法立案受理，目前案件正在一审过程中，中方有关部门严格依法办案，充分保障杨军的各项合法权利。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在下午5:10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5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即是在北纬18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浪卡会在今晚至明朝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500公里内掠过，再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晚间逐渐增强，与浪卡相关的狂风骤雨亦都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在明朝早日出之前考虑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市民明朝早外出之前，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听日雨势渐转频密，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仍然颇大，初时有大雨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个封路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因为有路面障碍物，而家第一二线暂时是封闭的，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接近圆洲仔。在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因为路面障碍物，第一二线封闭，龙尾去到近圆洲仔。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提提大家，在太子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水渠道和通菜街交界有封路措施嘅，车辆暂时唔能够由西洋菜南街左转入去水渠道，去通菜街方向，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的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这个标志， 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重量级思想对抗正式开打，杜格拉大一开始就发动猛烈攻势，向着理想帮这个题目起势咁样。对面的尼采出动超人概念，对住本质主义穷追猛打，里面的迪卡尔使出形而上学还击。 港台电视三十一大摆哲学吕太真，唇枪舌剑比智慧，各路思想越辩越明。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咁林鄭月娥就宣布啦，就係押後施政報告，原本星期三宣讀嘅咧，而家唔知改到幾時，可能係十一月。咁嗰個原因咧，就係話佢係十月底咧就會即係得到，起碼得到中央政府嘅邀請啦，咁就會十月下旬就会去到北京咧，同各部门咧系商讨一啲佢之前曾经提出希望中央协助同埋研究嘅一啲政策啊。咁记者问佢系啲乜嘢啦？咁佢就话咧系包括一啲商贸啊、专业服务啊、有关即系聚焦金融嘅一啲事情咧，希望做到更多嘅互联互通啦。另外就系创科嘅发展等等啊。咁佢就希望咧就系话呢啲嘅中央嘅一啲支持咧，就可以咧令到呢一份施政报告更加有内涵。咁所以咧就要等到咧喺十月底佢去完北京翻嚟咧，再写施政报告一啲具体内容，到时先至发表咁话噶。好，电话里边咧就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嘅，麦美娟你好啊， 你好， 系点样睇林郑月娥呢个做法咧？ 我谂个通知期的确系仓促嘅，因为后日就系本来预咗公布施政报告嘅时间啦，咁而家至通知，咁的确系仓促嘅。不过我谂市民亦都唔会想见到一个，即系如果讲完一个施政报告系最初大家都冇乜期望嘅，咁如果能够等下呢个几月系可以有一个令到你個市民咧有翻希望、有翻期望嘅一個施政報告啦，我諗就等就唔係問題嘅。不過喺等嘅同時咧，就一定要本來已經預咗可能係星期三要公布嘅一啲嘅措施，可能大家都喺度流傳緊咗一啲勞工上面嘅措施啊。咁呢啲措施咧就一定要盡快做啦，就即係解決民生問題嘅措施，就唔應該等到嗰個施政報告咧之後先公布，然後先至做咯。 咁嗱。林鄭月娥都講咗嘅就係話即係成熟一項就推出一項㗎嘛。咁係咪要擔心呢？仲使唔使擔心呢？即係啲民生措施做唔切嘅意思下。 我哋希望呢佢係原本嘅 schedule， 佢原本嘅計劃幾時要公布幾時要做嘅呢，就應該按返嗰個計劃嚟做，就唔好等嗰個施政報告。當然啦，特首今朝喺記者會裏面都講咗。咁我諗呢、這個即係、就是、我哋都聽佢嗰個嘅承諾啦，亦都希望咧政府係真係可以按佢哋嘅計劃咧嚟到推出呢啲嘅民生措施。 咁嗱，剛才就講就係話你話即係要等埋一啲中央嘅一啲政策上嘅配合咧，都可以理解嘅。咁但係諗翻以前啦，咁每份施政報告都有好多部分都係同中央要配合一啲新政策啊，兩地點樣交往啊、融合啊，都係有呢啲政策㗎。點解你覺得即係譬如今次係咪好奇特咧？咁要特登等到突然去延遲嗰份施政報告？ 嗱，今次其實的確係一個好特別嘅時間，即係我哋係預咗一個好大嘅疫情。呢、這個疫情啦，唔單止影響香港啦，亦都影響內地唔同嘅城市啦。所以其實亦都影響咗咧，即係我相信會影響特區政府去討論同內地嗰啲合作嘅關係啊咁。咁而今次呢個施政報告咧，如果我哋真係希望期望呢個施政報告可以令到特區政府提出一啲措施，可以令到我哋啦個經濟能夠復甦嘅話咧，咁就以往淨係老實講，你頭先話施政報告以往都有啲講得好少嘅，即係如果講內地嗰啲交往啊嗰啲咁，咁就呢一份施政報告我相信就唔可以啦，即係佢一定要我哋要經濟復甦嘅話咧，相信我哋係要借助喺內地已經復甦緊嘅 經濟，咁我哋先至可以發展，亦都可以即係爭取翻呢個受惠於國內嘅雙循環嘅經濟，咁先可以咧令到我哋嘅經濟咧可以快啲去復原。咁所以我諗咧，要做嗰個協調啊，要傾咧，可能唔係耐嘅。但係同時咧，即係我諗我都即係正正頭先，我都同喺見傳媒嘅時候，我都講，我都要提醒特區政府咧。以往係嘅，之前咧，我諗社會民間咧。因为政府做嗰个期望管理又做得唔错嘅，因为所以大家咧对于星期三公布嘅施政报告咧，其实就冇乜期望嘅。咁但系倒翻转，因为今次嘅压后咧，而家特首又讲咗会有啲新嘅措施，可以即系提振经济嘅措施咧，就令到市民咧的确系有好高嘅期望。咁所以如果要令到市民觉得等呢个几月系抵嘅，系值得嘅话咧。咁特首嗰份嚟緊嘅新嘅施政報告咧，就一定要有貨交，一定真係要有一啲嘅措施咧，係俾我哋睇到咧，的確對於我哋香港經濟復甦咧係有幫助。咁我好期望即係呢一份報告係真係有一啲突破性嘅措施咯。 其实如果咁讲嘅话，可能会失望嘅，因为嗱，如果照林郑月娥嗰个语气咧，其实十月底都系上去好似倾下咁样，即系开始有好多新嘅措施、新嘅谂法去倾，其实可能都未有结论噶。我记得嗰阵时，譬如大湾区咁啦，有好多嘅优惠措施啊，具体点样执行啊，都倾咗好耐，都未有结论噶嘛，都系逐项有政策就出笼嘅话就公布噶嘛。咁其实十月底去完之后都未必一定有咩成果噶。 我覺得咧，我哋就要即係抱持呢個正面嘅希望嘅態度嘅。即係如果係一開波就話，我唔覺得佢唔會得嘅咯。咁啊，咁我就唔會係咁嘅。我係覺得咧，既然佢講咗會有一啲新嘅措施咧，我都期望佢呢啲措施咧，的確會喺施政報告裏面咧係公布出嚟，亦都係俾到市民咧係知道我哋點樣去復甦個經濟。即係話咧，其實喺同喺處理而家佢哋已經。預備咗會做嘅一啲民生措施，係唔應該等到施政報告公布之後先做，而係即係有嘅就要即刻做嘅同時咧，嗰份新嘅施政報告咧，就要係有呢啲咁樣嘅措施，令到市民咧係符合到市民嘅期望，因為今次嘅市民嘅期望係高咗嘅。因为本来我都话啦，本来大家冇乜期望嘅，但系今次我哋的确系会好高期望，咁所以咧，我相信特首就应该要知道咧，佢唔能够再推，就系如果佢讲一份嘅施政报告咧嘅时候咧，系新嗰份咧，就应该有啲内容，就不能就空泛，或者好似你所讲话讲唔到嘢嘅。如果咁样咧，到时我谂咧就会令到市民咧好失望嘅。咁所以咧，就要提醒政府，唔该咧，既然咧系讲咗系延迟嘅话咧，咁就明白市民会有期望，亦都要达到市民嘅期望先得。 我点解咁讲咧？就系、是、策略上咁，以前都系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噶啦。就算同中央嘅好多，即系中央嘅支持，都系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嘅。其实今次如果佢继续咁做嘅话，施政报告继续发表，然之后成熟一项推出一项都得噶。 咁其实得嘅，咁咪即系话头先我讲咯，即系会有一份施政报告系唔能够令到市民有觉得有期望或者有方向嘅。咁如果特首佢都愿意押后呢个施政报告，去令到佢嘅施政报告系能够更丰富嘅内容，可以俾到市民有期望嘅。咁我哋都睇下啦，喺呢个几月里面呢，佢可以做到啲乜。而家同时嘅时候呢，我都希望呢，即係呢个几月呢，本来呢就十月即係星期三就公布啦。咁但係而家多咗个几月呢，我相信呢就唔单止淨係处理呢同内地嘅嗰个关系或者个协调啊嗰啲方向啦。我哋都希望呢政府係应该要借呢个机会多咗呢个几月呢，就去处理埋我哋而家一路喺度嗌緊嘅，一路要求緊嘅一啲針對香港而家失業非常嚴重嘅問題，要揾一啲措施出嚟。多咗個幾月，就應該要諗更多嘅措施咧，係真係可以幫助到啲失業人士。點樣幫助到而家我哋一個經濟咁弱、咁脆弱嘅經濟，即係嗰個復甦咧。所以本地啦，同埋內地嗰個協作咧，我覺得兩邊都一樣要一齊做，咁先至係能夠符合到市民嘅期望，即係話要延遲咗、等多咗個幾月，然後咗個施政報告咯。 仲有一個問題咧，我諗即係今日都聽到好多人談論啦，就係話主席習近平咧就會去到深圳，咁啊有一個重要講話，就咁啱咧就撞正同施政報告同一個時間嘅。其實咧，即係睇翻即係呢個環境嘅話，其實都即係作為行政長官，你又好難唔去參加慶典，甚至你亦都好難話喺嗰陣時發表施政報告同佢搶風頭喎。所以咧就冇可能喺嗰個時間發表噶啦。有點睇呢種講法啊？ 讲呢啲嘢嘅人咧，就比较天真，亦都比较幼稚。我唔会觉得咧，如果要参加一个活动嚟到去押后嗰个施政报告，呢个会系即系个政府会咁做，或者中央政府会想佢咁做。而且事实上咧，呢啲咁大型嘅活动咧。都一早已經有計劃㗎啦，點會等到今時今日先至話你想去啊？咁係咪？即係領導人會請啲咩人啊？見啲咩人？一早已經有曬計劃㗎啦。所以我就唔會覺得係因為要上去咁，所以就臨時去改咯。 係好啊， 我覺得講呢個笑話嘅人太幼稚啦。 好多謝麥美娟， 謝謝你。 麥美娟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啊，咁大家又點睇咧？啊，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咧要继续同大家解答咧英文嘅问题。咁啊，有听众咧就问萧叔叔啦，佢话一块牛扒好多筋，我哋英文点样讲？嗱，好多筋咧。筋腱我们通常英文叫做 sinew S-I-N-E-W sinew 那如果那块牛扒很多筋 You can say it's really sinewy okay, S-I-N-E-W-Y okay, 加了个 Y 就转成一个 adjective 了一个非常之多筋的牛扒但是通常我们讲的就未必会那么 specific 去讲哇很多筋这样我们可能会说好硬喎 ，OK， 咁啊咬唔開喎。咁 we can very simply say it's a very tough steak. It's very tough and chewy, for example. Tough, T-O-U-G-H， 好硬，好硬。And chewy, C-H-E-W-Y， 咬極都咬唔開咁樣 ，OK。So 今日我哋學嘅字 tough 啦，或者 chewy 啦，或者 sinewy 亦都得。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也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听紧嘅朋友，对于林郑月娥咧，系今朝早宣布啦，押后啊宣读施政报告嘅，可能系去到11月先至会宣布嘅。有啲咩睇法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叶先生喺度，你好，叶生， 系你好， 请讲。 系，我觉得呢、這个特首咧，其实佢去延迟或者去提早个施政报告咧，其实系佢嘅权力嚟嘅，但系我。覺得市民個著眼點應該係留意翻點解佢要咁樣做，因為你延遲或者提早嘅決定，其實係會影響市民對你或者對成個政府嘅觀感。以往嘅特首或者以往嘅政府，其實做任何民生決定嘅時候，佢都唔會去考慮市民嘅意見或者市民嘅觀感係好緊要。但係佢咁樣做就，我覺得大家要深思，其實究竟佢內心。仲有冇去諗市民啦？又係一個嘅行為去俾大家知道咯。另外就係我覺得，如果佢有一啲好特別嘅理由話去延遲，係令到呢個施政報告係會好好嘅。咁我覺得你點解唔會係一早諗到呢？咁如果你一早諗唔到，又而家咁做，咁咪同普通嘅打工仔一樣，即係你交唔到貨，你喺你嘅期限之前你做唔到嘢，咁即係你失職，當一份工嚟睇嘅話， 咁佢講法就係因為可以，因為佢等到咧，啱啱兩日前先至收到中央嘅通知，話叫佢十月下旬上去傾佢希望傾嘅嘢，咁所以等埋嗰次先啊嘛，即係佢嘅講法就希望個施政報告更有內涵。 冇錯冇錯，因為頭先我都有聽個節目就係話，阿麥美娟議員啦，其實佢都話唔會突然即係咁大嘅活動，唔會突然之間先去咁倉促，或者突然之間咧先為咗呢個活動去改變。咁即係話其實以佢個職級，冇可能唔知道其實主席係會去其他嘅城市，或者根本有機會會見到啊主席咁樣。咁其實即係話作為一個職員，其實你應該係會知道呢一樣嘢係你嘅行政範圍啦。咁就好似翻份工咁，你都冇去 mark 好你嘅 schedule， 其實你一早就應該知嘅，你唔會臨時臨急先講噶嘛。我覺得 咁好難講喎，可能老細冇話佢知咧。 係啦，咁如果話老細唔話俾你知嘅話， 咁你就應該按你原本嘅 schedule 去公布俾市民聽啦。咁呢度係香港，你外交嗰啲嘢，你係應該就交翻俾國家。但係你自己內部嘅民生嘅施政報告呢啲嘢，你有權決定噶嘛？你應該係同市民講清楚咯。 多謝葉生嘅意見啦。即係講到就係究竟習近平所謂的很多傳媒所講的南巡啦，去到深圳去出席那個慶典啦，其實咧，係咪真係好早預計到，或者係個個都知道咧？又未必嘅，因為即係根據內地嘅官場習慣咧，尤其係一啲大型嘅慶祝活動啦，領導人出行嘅具體時間咧，通常都唔會話即係去到最尾嗰一刻咧，先至會話俾大家知嘅。就算內部咧，都未必一定係肯定嘅。咁呢個都係即係內地嘅官場嘅一個。平时嘅都习惯都系咁，咁所以即系林郑月娥系咪一早知道咧？又即系可能系未必嘅吓。好，电话里边有张先生啊，张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主持人系。咁我觉得今次咧，纯粹系一个阴谋嘅阴谋论嚟嘅，即系我推算咧，佢今次延期咧，就主要咧系想避重就轻，就避咗一啲民生嘅议题要公布，因为点解咧？坊间都知道有压力咧，就逼佢派10,000元，同埋就为咗呢个失业援助金。等等啦，呢个最主要呢两样嘢啦，同有其他啲民生事项。咁但系佢咧就都度嚟度去都谂住想唔想做噶啦。咁即系推低一日得一日，即系所谓缓兵之计。 唔使啊，其实好多好多坊间好多你好多要求，其实政府都未必一定做得晒噶啦。佢又唔使惊噶。 今次嘅特别又强，呢、這个比较强烈啊嘛。因为秋叶咪做紧，一嚟已经讲咗好耐，二来咧。失業之會越嚟越嚴重，同埋即係而家好多鋪頭行出嚟，將到咧旺角啊、尖沙咀好多鋪頭都執曬粒啦，落曬閘。咁呢啲只會越嚟越多嚇，特別11月、12月份嗰個完咗之後，嗰、那個補習月之後完咗之後，仲更加會更加呢個方面更加會即係好明顯。同埋10,000元咧就已經講多好耐㗎啦，即係依話排多次10,000元。咁我覺得全部係呢個陰謀論咧，就係話佢即係能夠推得係推，避得係避。拖多一兩句先，再睇定啲先。咁就睇定啲先，就點樣睇下去點樣公布，或者甚至乎到時拖下拖下咧，就可能又不了了之，或者會 即係你相張生，你相信呢種陰謀論係嘛？即係你相信佢因為咁樣 佔咗呢個成分，佔咗大概60-70% 到。咁其餘30% 咧，就可能有其他因素啦。咁但我覺得呢個係主要，因為點解咧？你諗下。兩日前就嚟先至嚟宣布話要取消。仲有最後一樣嘢就係上次舊年就都係好瀨氣喺度網上公布，又冇唔係現場嘅。咁啊，舊年叫做黑暴事件啦，咁啊就搞到咁啦。但你今年又係咁樣，咁你諗下立法會又可以隨時又可以延期延一年嘅，施政報告佢想推遲又推遲嘅，咁所得所有嘢你都唔按本子辦事，中意改就改，朝令夕改，俾人覺得咧就係佢咩，即係佢大曬。佢玩晒，佢中意改几时就几时。 明 白。咁呢样嘢咧，我觉得系，我觉得佢都挣扎好耐啦，先搞到即系两日之前，前两日即系就嚟礼拜三就系啦。咁啊，两日前先嚟公布，我谂佢内心都应该挣扎到好耐，究竟改唔改好咧？因为改咗咧就都系一个破天荒，系有史以来未试过噶。 系啦，咁啊决定咗啦，今次系啦。 佢有个嗰阵改咗，可能心有心软啊，啊，咁咪都俾人惊，俾咩人弹？咁所以咁佢嘅内心都好痛苦啊，好挣扎得好耐。 好多谢张生嘅意见啦。咁讲到即系其实成个施政报告咧，的确就系喺即系特区政府嘅即系一个所谓嘅管治周期里边咧，咁份施政报告都几紧要嘅，因为咧系好多不同嘅局方啦、部门啦，都系即系喺一早咧就已经准备好噶啦。譬如话嗰啲政策做成点啊，咁有啲咩要补充啊，嗰啲新政策嘅形成啊，咁都要喺之前咧经过一番嘅即系讨论啊，同埋协调啊，先至可以写喺份施政报告度啊。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特区政府施政嗰个周期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时间嚟嘅。咁而家改迟咗一个月啦，最少甚至系可能有两个月嘅时间咧，吓唔知有冇影响啦。好啦，电话里边仲有黄小姐啊，黄小姐你好，黄小姐系请讲。 其实我哋唔应该觉得出奇啊。嗱，可能咧，阿习主席咧，佢嗰啲视力咧改善咗，咁要换眼镜，佢都认为喂。你乜都唔識，你真係坐錯位啦！今年咧就由我習主席去寫，就咁簡單嘅啫嘛，係咪？你諗下， 阿林鄭月娥否認咗啦，否認咗話要俾佢睇下，或者係由佢過目啊，由佢批准啊，佢冇，佢話唔會，唔會啊。 啊，佢否認啫嚇、啊，我唔知啦，我就咁講啦嚇，即係我就咁啦，即係邊個人覺得佢識嘢啊？佢識嘢就唔會坐呢啲位啦，係咪？即係三年任期，大家睇到最傷害香港嘅事。凡是傷害香港的事他做足了做齊了就這麼簡單，只要你是他眼中釘 佢認為佢眼中裏面嘅眼中釘，佢就要搞到你冇飯食，教師如是，法官如是，記者如是，連公務員而家都搞埋，連咁樣嘅宣誓紙都俾張你，係咪先？所以其實我就唔想講兩制，因為冇噶啦已經。一國我又更加唔想講。香港人仲有啲咩期望啫？冇噶啦，仲有啲咩期望啊？係咪又唔係認命噶喎？你睇佢搞疫情點樣搞經濟啊？搞唔到噶，因為疫情。 咁而家林鄭政府就係諗住要同即係內地睇下嗰個交流啊、合作啊、深化合作啊等等啊嘛，即係就係等埋嗰個幾月啊嘛。 咁香港個名咪只係一個代名詞咯，唔再係香港啦，係咪？唔再係香港啦，香港只係一個代名詞嚟嘅啫嘛，仲係香港咩？十年就唔係香港噶咯，可能係大陸噶咯喎。 好好多谢黄小姐的意见啦，我谂跟住落嚟咧，可能即系我哋又会再讨论就系所谓融合或者深港嘅合作系去到一个咩地步咧？香港嘅特色仲喺边咧？我哋听一次交通消息先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吐露港公路一带嘅交通先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嗰度咧，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啦，咁啊阻碍咗两条行车线，而家都几多车噶，塞到去运头塘村。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对开，因为路面有障碍物，阻碍咗左边两条行车线，龙尾去到运头塘村。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善湾仔之路都多车嘅，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多实街龙翔道都多车嘅。好啦，下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集团、环球智能控股、WT 集团、中富资源，五大跌幅股份系万星控股、广州基金国际控股、新威斯顿、叙利宝控股同埋中国汇融。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358点，升8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8点，升4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5，日元105.5，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3，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666。港金现价报17790元，比上日收市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0.86美元，卖出1921.48美元。港汇指数系103.6，升咗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返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嘅第一二线已经解封，咁但係车辆有大消散㗎。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呢，近住科学园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车龙排到接近新丰花园，咁就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封路虽然重开，咁但係近住科学园一带交通繁忙，龙尾近新丰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后湾仔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罗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交通大繁忙，龙尾亚加路街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水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去返将军澳都开始车多，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近九龙城回旋处。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挤塞，车龙就排到圣若瑟英文中学。

令到大家唔使翻工咧，咁大家要留意住。不過咧，我發覺咧，即係喺啱啱不同嘅即係網絡群組上面，大家討論緊啊。咁如果聽日唔使翻工，咁喺屋企使唔使繼續翻工咧？或者學校而家全部都係網上上堂嘅，咁係咪繼續網上上堂咧？啊，呢個都係一個大難題嚟嘅，好多公司未遇過呢個情況。 我諗我哋呢啲所謂難題會變成一個常態嘅準備啦，因為即係依家真係打風都掃唔走我哋嘅疫情。 嗯，係啊，咁而家今日咧又係繼續咧就係、是、有即係11宗嘅新個案啦，5宗本地感染，有1宗咧係源頭不明，即係而家都係咁噶啦，即係我諗大部分日子咧都有少少源頭不明嘅個案，而當中咧就係、是。有好多就係喺酒吧感染啦，呢啲個案知道源頭嘅，有啲就喺酒店參加一啲聚會啦，有啲咧就係一啲院舍繼續有感染嘅群組出現啦。嗱，睇嚟咧就係死唔斷氣，而家大家都討論緊啦，點算好咧？ 我即係呢段時間咧，難免令我諗起咧，當年有一句説話咧，就形容內地嗰、那個。即是社会的一个管治管理状况，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要放返，这个好像是一个助咒 的不断循环。 咁即是听了很多的专家讲，但是近期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观察，其实很多即是医学方面的专家呢，近期可能都會體會得到咧，就係如果完全係收緊曬咧，個社會都捱唔到喎。即係我自己感覺到個言論，好似專家都話，係要睇緊啲咁，但係又唔可以好似開頭咁講，我完全要收死曬佢咁。但係翻翻嚟，你自愿性嘅檢測加上自律，又證明咗。其实我哋700多万人嘅平均质素又未必做得到好完美嘅表现出嚟喎，咁点搞咧？系咪真系要强制？但系强制技术上点处理得到咧？ 嗱，因为而家听到咧就好多有不同嘅一啲讲法出现啦，就系、是、嗱，既然一路咧就系爆下爆下，又有啲又有啲，咁啊死唔断气，咁而似乎。是不是要有一些新思维呢？其中就包括呢，就有人提出啦，包括就是前特首梁振英啦，就话要全民强制检测啦。咁另外呢，就是亦都有唔少嘅讲法，就是咪我哋要即係长痛不如短痛呢？咁系咪要即係喺检测方面做得好啲呢？咁亦都有好多防疫专家就话应该针对性啲，应该呢即係啲公危群组呢要更加频密咁检测。咁但係边一个系可行的方式呢？不如我哋请教一下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许树昌你好啊， 你好， 系你好， 系啊。咁嗱，而家疫情去到呢个地步，而家即系香港点样面对咧？似乎系真系唔会断咁样，但系继续落去又好似唔系几得。 系啊，因为keep 住都仲有啲来历不明个案，咁即系反映到嗰个社区都仲有啲隐形传播链系未断到。 吓，咁策略上有乜嘢改变嘅可能方法咧？ 而家都係要全方位咁樣做㗎喇。第一方面就係嗰啲鼓勵嗰啲社區有輕微症狀嘅人呢，佢真係要行出嚟，佢可以去睇醫生，家庭醫生幫佢留樣本，又或者佢如果唔鍾意睇醫生，佢可以盡量利用醫管局嗰40多間嘅門診去留個深喉唾液，而啲門診嘅數量呢係可以再調節，可以再增加，個時間就盡量要即係遷就啲市民，咁样先至可以系有效啲去揾到嗰啲好轻微症状，不过已经带紧病毒有传播性嘅人。 吓啦，呢啲就做紧嘅啦。譬如政府都设立咗一啲临时检测中心，你想去检测就有人同你做噶啦，即系俾个试验嘅评你啦。 咁个反应就唔系一定好好啊，因为社区有好多人有症状，佢未必一定个个都去嘅。咁所以一定要尽量利用呢个途径先。 嗱，咁点样令佢哋做咧？嗱，见到佢就有一啲嘅即系。政府認為高危的群組已經即安排曬佢哋去做噶啦，咁都係可能得一半人有反應啦。有啲講法即係有啲數據就係話，咁點樣去令到呢啲人去做咧？ 嗱，如果舉例，如果你又有啲大型嘅爆發，例如係當時第三波早期 的士群组初初是好令人担心的，亦都好多人感受感染的。咁、可能遇到嗰、那个突然间有某啲群组大爆发，你就要做一个强制咯。即系譬如你葵涌邮轮码头嗰、那个货柜码头嗰次，突然间一爆。如果你系仲系用自愿嘅形式去慢慢咁收样本，搞几个礼拜嘅话咧，佢中间嗰啲人可以已经喺社区走来走去，已经传播俾好多人。所以如果将来又有啲呢类型嘅爆发咧，可能就要做一个强制性嘅，你短时间五至七天内一定要将嗰一组，即刻要做晒佢。 嗱，你认为即系强制性，譬如话我真系我唔想做，我唔做，会有咩后果噶？ 哦，呢、這个就要政府决定啦、可能你用罚款或者用啲咩形式啊，一定要有个 penalty， 有个惩罚性嘅。因为如果你系一个高危嘅组别，譬如你另一个例就系、是、有一排就系嗰个印佣个中转宿舍，曾经都爆过嘅。咁如果你又系自愿式，等佢慢慢嚟交嗰个样本，咁你中间人哋又去咗好多地方噶。所以你一定要有啲某一个群组，佢喺某一个时段突然间系一个爆发点咧、就要尽量将佢封，尽量即刻尽快做咯。 但许小昌用翻你嘅思维咧，我用一个例子，譬如酒吧咁，可能突然间爆咗好多问题出嚟嘅。你点样去画个圈啊？实际去即系强制嘅情况底下，你一定要画到个圈噶嘛，然后令到啲人禁足先得噶。嗰、那個執行上係咪處理得到咧？ 嗱，譬如上一次第二波咧，就有四間酒吧就103人受感染，咁嗰次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咯。如果你係牽涉咗嗰啲酒吧，你係要強制性一，我五至七天內一定要你所有工作人員同埋去過嘅顧客全部都要驗。咁你有一個懲罰性嘅強制性嘅機制喺度咧，佢哋會好快嚟驗咗。咁你咪快啲揾到邊啲大病毒去截斷佢，唔俾佢喺社區嗰度再散出嚟咯。 但係你覺得個即係現時嗰個所謂追蹤嘅一啲嘅行動咧，係咪足夠去圍到個圈咧？即係譬如之前喺酒店上面即係發生嘅事情咁，可能啲員工大家容易認啊咁。咁但系原来听闻啲客咧就各散东西噶咯，点样去划咧？ 咁帝苑嗰个情况又唔同，因为佢事实上个证据就系喺男员工日受感染，而佢哋好有可能就系喺嗰个男士个更衣室同埋嗰个休息室嗰度受感染，佢系真系冇女员工，亦都冇其他嘅酒店客，咁呢一方面就唔应该夹硬嚟。 系 啊，即系你记得你09年嗰次猪流感嗰、那个墨西哥旅客入咗去湾仔嗰间酒店，咁当时因为对嗰个病嗰个传播性嘅认知唔够啦，第一次嚟香港爆发，咁所以嗰次就系即系将佢个酒店封咗，厨师工作人员全部都唔可以出嚟，咁到最后就零确诊嘅，咁但系后屘咧就系、是、我听到咧就有好多旅客就系、是、向香港政府有个诉讼要赔偿损失咯。所以有时如果你夹硬嚟，你个证据不足咧，你又系会好多问题产生。 系啦，咁讲到即系酒吧嘅群组啦，最近即系呢一波出现嘅，或者系第三波嘅尾继续出现嘅，就喺院舍里边又有一啲爆发嘅群组啦。你觉得之前咧讲紧即系叫做普及检测嘅时候已经有讲过、就是，就系咪应该将啲资源集中喺即系一啲高危群组，例如院舍啊，频密咁检测咁。是不是当初应该要这样做会好一点，定是 你会怎么看？ 其实个资源政府就没有悭到的，他那个高危群组一直都有做的。例如那个安老院舍工作人员就来做第四专的了、已经做了三专的了。 即其实一直都做紧，但是都是阻止不到这一种爆发，是吗？ 现在安老院舍本身就这排就没什么爆发的。现在讲的是那个残疾院舍那班另外一批人来的嘛。那班院友是可以自由出入去社区买东西啊、那班就另外一批咯。其实即安老院舍就这一排是没什么相关爆发出现的。他们就来验第四次的。所以我觉得是要全方位咯，即是你高危组别就要一个循环这样周期性地跟他验。咁如果突然间又有啲某个群组系特别高危嘅，你亦都要尽快帮佢短时间内要验晒。咁另外就系社区轻微症状嗰啲，就尽量佢叫佢哋利用嗰个医管局旗下嗰啲门诊去留心留体液，亦都要鼓励私家医生帮手留样本。咁你话俾唔俾翻啲 安保可能私家醫生，因為他都要用時間，咁呢個政府可以考慮咯，即係佢都要同你填表啊，幫你留樣本啊，幫個病人。咁政府會唔會俾翻少少手續費嗰個私家醫生幫手？咁呢個亦都可以考慮咯。 嗱，你講緊係多管齊下咧，咁而多管齊下當中，即係頭先聽你講咧，就針對一啲即係突然爆發嘅一啲群組，可能都真係需要用到強制嘅手段。 係啊， 依、這個你覺得係咪？特区政府谂紧嘅一啲方向咧， 系，因为我哋都开过会，佢哋都合谂紧嘅。咁所以，譬如即系我头先咪举翻啲例咯，就系、是、如果你譬如你葵涌货柜码头嗰次，又或者系嗰次印佣嗰个宿舍嗰次，咁呢啲系啲好好例子。如果你可以好短时间帮一大批人去验，咁系有效啲去截断嗰个传播链。 咁见到咧，譬如都有一啲社会人士咧，包括前特首梁振英话要全民强制检测嘅，你觉得呢样嘢系咪可行？有冇用啊？点做先有用？ 如果而家嗰个数量咁低咧，你去做全民检测咧，咁又个效果又唔系咁好。即系全民检测最理想咧，就系譬如上次三位数字一日，你又可以配合到个居家令，你系可以系一个礼拜或者十日一个礼拜内你做到全民。你有咁嘅資源，你亦都同一時間，你好似內地咁，你真係幫到啲市民買日物資，一個禮拜你送到啲日用品俾佢，你有曬呢啲機制就得咯。但香港比較複雜啲，你點樣去幫一棟樓可能40层嘅，你有冇本事係供應到嗰啲物資，將佢停頓曬，短時間全民做？咁所以好多啲技術上問題要解決嘅。 但喺個檢測嘅設施啊。或者真係如果我哋發現咗成千上萬嘅人，即係一齊係有症狀啊，或者即係所謂陽性，現時嘅相關嘅配套係咪足夠應付一個咁嘅狀況咧？ 而家就有四個嗰啲社區會堂咧，就係、是、開始咗要嚟做呢啲檢查啦。咁所以如果香港譬如又有一次好似慈雲山嗰類嘅大爆發嘅，好似冇幾耐之前，咁你咪集中喺嗰區短時間內同佢做咯，即係區域性咁樣同佢做咯，就唔係全民做啦。因為嗰次嗰度慈雲山係最高危啊嘛。咁你而家有呢個配套啦，用啲社區會堂，亦都因為上次嗰個自愿性全民檢測有幾千個醫護人員已經好有經驗採樣，所以如果到時有啲地區性爆發，我哋又是用翻呢一招咯。咁反而就可以好短時間可以就幫一大班人驗到。究竟边个系带紧病毒？佢唔知 道。咁而家睇嚟就系、是、即社区里边都一路有零星嘅爆发，每日10单、8单咁之类。你认为而家我哋嗰个限聚令啊，各种社交距离措施，以后系点咧？有冇得放松嘅余地？ 短期内咧，我可能就未有得放松住，因为你都睇到那个源头不明嗰啲，突然间又有翻。咁同埋你睇翻呢两个礼拜10几单系源头不明噶嘛？ 系。 咁你有一個源頭不明咧，佢就有大量嘅咁嘅接觸者，你唔會追蹤到嘅，因為你都唔知佢邊度嚟嘅。咁所以如果呢個時候你再放鬆咧，就會製造更多嘅爆發。咁我相信即係短期可能啲措施未必會有啲放鬆嘅空間咯。 即係個指標會係乜嘢咧？即係話如果你期望放鬆嘅話，個數字有啲乜嘢見到，我哋先至會有可能放鬆。 你真係要有一段時間係去清到零。间中你可能搞一段时间，你有翻啲零星个案，就唔系好似近日咁样都唔少源头不明个案出现咯。 咁你睇呢种状态，我哋仲要持续到几时咧？疫苗系几时会嚟到香港咧？你估？ 疫苗最快都系下年嘅第二季有第一批。咁就你要全民都可以打到嘅话咧，我相信系下年年尾或者2022嘅年头，先至有可能即系全民可以打到咯，因为逐批嚟。逐批咁嚟， 咁就系 即系依种嘅反复嘅状态，你觉得都可能会持续一段好长嘅时间系嘛？ 系啊，因为你始终你除非你个社区有6至7成人透过自然感染或者打针去出到抗体，否则嘅话咧，你就做唔到嗰个群体保护效应， 系 仍然会有爆发出现。 咁即系好多人话冬季第四波。你是不是都会认为是都难以避免出现的？ 是啊，冬季就那些呼吸道病毒就一般是活跃的嘛。你看回南半球的澳洲、纽西兰，特别是墨尔本的爆发很犀利，5月至8月，严重到要戒严。 咁所以我哋都做定一个心理准备，就係去到冬季呢，就第四波甚至乎第五波出现都係唔出奇的。 是，即是冬季会出现新一波，我不知道现在俄罗斯就爆得很犀利了，即是数字上是多过之前很多添，是不是都是因为他们首先踏入冬季呢？ 开始转凉了，你看到现在英国都昨日都有1万2宗新症了，西班牙很多地方都跑得很犀利。 嗯，好，唔该晒你，许树昌， 唔该晒， 系许树昌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啊。一讲到即系全世界嘅疫情咧，即系你睇翻嗰个数字咧，系不容乐观嘅，因为啱啱睇过就系世界卫生组织佢哋嗰啲数字咧，就系喺过去嘅4日里边咧，嗰啲数字每日都超过34万宗确诊，全世界范围。咁呢个34万咧，其实就系高过晒之前任何一日噶啦，咁即系呢个你可以话应该呢个星期都系有史以嚟即系全世界确诊最高吓。而 系啊，即系如果真系睇翻欧美啊呢啲地方个数字咧，即系每天都喺度攀升紧。 嗯， 咁所以翻翻嚟又系即系香港我哋自己内部点样处理一件事咧？但系即系如果我哋要将即系个经济复苏呢个问题上边咧，同外边嘅无论喺贸易上边、人流上边嗰个来往咧，我自己暂时都真系睇唔到短期里面，就算我哋自己搞得掂都好啦，人哋都可能好紧张，或者我哋亦都唔可能咁容易拉翻开到闸。 嗱，见到就系譬如欧洲啦，咁喺过去几日咧，都有啲日数系每日系10万，超过10万确诊嘅。咁呢個數字即係咩意思呢？就係其實三四月第一波，大家好驚訝啊，即係措手不及嘅時候，嗰個數字係4万，即係全個歐洲喎。咁而家你見到係多咗好多，雖然死亡率係低咗。咁你見到嘅就係、是，即係你睇經濟啊、交通嘅往來，似乎冇咁快能夠復甦啦。嗱，所以咧特首林鄭月娥咧今朝就話咧有好重要嘅就係個疫情點樣扭轉之後，點樣復甦經濟，要同內地傾啊多啲啦。咁我哋一陣翻嚟再傾。 黑位今晚至明早最接近香港，喺本港以南約500公里內掠過，再加上同一股東北季候風嘅共同影響，預料本港風勢會晚間逐漸增強。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情況，喺明早日出前考慮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市民明早外出前，请留意最新天气报告。在下午5:30到6:30，天文台录得华南岛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2公里，最高阵风就是每小时48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明日风势进一步增强，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渐转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明日雨势渐转频密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4到28度。展望星期三风势仍然颇大，初时有大雨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和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嘅，龙尾就近东山台。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车龙排到近圣贤中学。 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接近大围隧道。大埔公路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慢车，车龙排到丁九桥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葵芳村。提提大家一个渡轮服务的消息，感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渡轮服务将会在明天，即是10月13号暂停的。就是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服务是会在明天暂停。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0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平安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林小鲁，今日咧就发生咗一件即系朝早嘅林郑月娥嘅宣布咧，都算系破天荒嘅，就系、是、施政报告咧延迟到。可能11月才公布，就在他正要公布之前的两日。怎么看整件事呢？ 我想延迟又未必是破天荒的，不过就即当然 是比较突 兀一点啦，咁样吓，咁亦都习主席落深圳，其实应该不是什么秘密啦。咁如果在咁短时间里面这个改变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份礼中央俾到我哋咧，嗱咁調翻轉頭咧，就即係我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我引起我無限嘅遐想同期望，嚇、 嗯 啊，即係會唔會真係有啲好好嘅嘢，令到成份施政報告必須要延遲公布，然後將呢啲好消息融化喺裡面咧？ 嗯，但係你可以想像有啲乜嘢係好消息啦嚇？ 我就係想象唔到噶嘛，因為尤其是係 咯，我就想象唔到你有嘢嘅話，一早大家都有風聲噶嘛。 咁同埋嗱，因為始終咧，因為如果純粹去睇翻香港經濟未來嗰個發展嘅話，我哋睇到依家其實多個板塊都係受衝擊嘅。 嗯， 咁有啲板塊同金融創科未必有關係。是很多民生上面的，譬如飲食行業、建築行業、旅遊行業這些、其實都跟疫情本身是、就是、相扣連、那這些是不是一個政策上面的改變就可以處理得到呢？樣所以 我自己、都很期望是不是有些事我們想不到的，而在這個過程裡面將會有一些突破性的發展，令到各行各業都可以受益呢？又或只是一些都是比較中長期的、協助香港政策的、或者經濟結構改變的一些的方向呢？ 根據林鄭月娥所說，即究竟都有記者問她，你研究什麼呢？有什麼是這麼重要呢？她的說法就這樣聽落，就譬如說聚焦金融，做到更多的互聯互通，又或者是在商貿和專業服務方面可以落實更多的範疇的事情，還有創科發展。 嗱，呢啲老實講就都講咗好耐噶啦，嚇有啲嘢有啲關卡棘住咗，唔知道係咪真係可以一次過咁啊？真係一個重大嘅改革啦！而家講緊嗱，大家都可以留意星期三即係阿習近平嘅所謂重要講話有幾重要啊？咁係講緊一啲深圳嘅改革嘅一啲新路向、新思維嚇。咁究竟同香港嘅關係係咪都影響得好緊要咧？嚇，香港喺以後裏邊同深圳嘅關係又係點咧？咁呢啲都係即係我諗大家都要留意。 哦，這個、呢個咧就即係我諗從一個比較宏觀嘅角度嚟講咧，我諗相信就係、是、既係發生咗一段時間，亦都將來係必然會加速同埋即係個體量係加大嘅，就係、是、成個所謂大灣區嘅發展。而香港與灣區其他嘅城市嘅互通有無嗰個幅度。亦都係會加大啦，嚇中間嘅關卡可能係會即係越嚟越鬆啦咁樣。嗱當然喺我唔同嘅角度裏面可以有即係唔同嘅睇法，但係即係無論點都好，依、這個係我自己相信一個國策嚟嘅。但係依、這個國策點樣影響到香港未來嘅幾年，尤其是？在現時嗰個全球的即係壁壘分明一個狀態的情況底下，協助到香港重新上路咧，咁、這、依個反為即係我自己覺得翻施政報告的層面咧，可能一般市民係會比較關注嘅，就唔係話一啲好長遠大家都即係想像唔到嘅嘢咯。 嗱。咁究竟即係裏邊大家又有啲即係咩嘅憧憬咧？啊，林鄭月娥話咧，希望成份嘅施政報告等到十一月嘅時候會更加有內涵啦。咁大家都咩期望咧？嚇，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有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盧偉國嘅，盧偉國你好啊， 你好， 係 啊， 兩位好，係各位聽眾， 係啦，聽到啊，林鄭月娥話要等到十一月都要等埋佢，會唔會有啲咩期望咧？佢講嗰幾個範疇，你會唔會覺得有啲乜嘢突破會有可能出現？ 其實對於今次呢份報告咧，就我同埋經文嘅幾位咧，喺九月九號咧都攞行政長官即係提交咗我哋嘅建議啦。就其中即係當然有呢個抗疫紓困嘅，啊又講民生方面嘅，但係更加重要嘅課題，對於香港即係今天面對嘅困境咧，就真係提振經濟。咁啊，提振經濟就不能不係提到咧，係點樣掌握而家我哋內地發展嘅機遇㗎啦。所以就對於呢份施政報告咧，我同埋經民聯嘅幾位議員分析咧，都話喺抗疫紓困方面咧，真係未必能夠有好大嘅突破，因為如果有啲再分一啲嘅料，可能喺第三輪嗰個抗疫基金嗰度都已經退出啦。咁第三輪抗疫基金大家知道啦，即係240億嗰邊咧都包括埋買疫苗添噶啦。咁所以嘅施政報告，即係我哋有咩期盼咧？就我就覺得咧，就好明顯咧。特首咧係需要喺提振經濟嗰度咧係要大力着墨，同埋咧要俾香港嘅市民咧係睇到有個希望。咁所以雖然話咧今次將呢、這個嚟到立法會嚇先讀佢嘅施政報告咧，呢、這個日期係押後，同埋即係押後嘅過程咧睇落嚟好似好倉促咁樣，因為即係後日就係啦，咁啊今日就出嚟講咁。咁當然啦，就行政長官亦都解釋咗嘅，咁亦都因為佢都的確咧係解釋咗咧，就話都要等中央嘅回應啊，定一啲嘅諗法。咁如果中央係咁積極，係就香港行政經濟啦，係呢個方面咧，係即係加以呢、這個即係大力嘅配合。咁亦都咧係具體地啦。行政長官咧要會喺呢、這個十月嘅下旬啦，就去同各個部委傾啦。咁其實即係咁睇上嚟咧，呢個月就反而係一個好事喎，係嘛？即係話好啦，用時間就使到咧係對於點樣提振經濟，同埋咧係點樣掌握而家我哋內地所謂雙循環嘅機遇。 你認為個希望喺邊？你剛才提到希望啦，你見到即係可以有希望嘅範疇係啲乜嘢？具體嚟講係啲乜嘢？ 嗱， 其實咧有好多市民咧又未必知道咧，其實就就香港點樣去掌握到內地，其實係唔係成擺到嘅，係一路就喺度。咁但係而家今天我哋所講嘅更加係需要前線同埋嗰個力度要加強啦。嗱，我先解釋一下咧，有啲政有啲進展咧，市民都未必好了解。有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咧，原來 CEPA 嗰個服務外語協定咧，喺舊年十一月咧係已經有一個大幅嘅修訂。咁而喺今年嘅六月咧，其實已經係實施噶啦。咁呢個修訂咧，係對於特別係豪華工程專業，喺內地咧可以即係開拓商機，就有其他嘅好多行業，包括係運輸啊、能源啊咁樣，佢都有類似安排啦。嗱，呢啲好多市民都未必知道。咁其實喺就幾年之中咧，係兩地喺呢方面嗰、那個嘅聯繫，係同埋咧就係探討點安排咧。即系呢个系一个例子。 唔系，譬如嗰啲系方便，譬如话方便一啲工程师去内地去工作啦。咁但系对于大部分香港人嚟讲，嗰个意义喺边度咧？ 喂，一个行业， 呢 个唔系一个细嘅行业，亦都唔系单系工程师。你谂下，如果讲到系建筑啊、工程啊呢、這个行业及嘅专业人员啊，同埋其他人员多咧，嗱，咁我举咗呢个例子啫。咁正因为咧。呢、這個亦都未必話我所有即係港人都受惠，咁因此咧就更加要需要有一個整體嘅相統同埋嘅規劃。咁因為你講緊而家喺個疫情之下咧，世界邊一個國家能夠喺個經濟方面咧復甦得最快咧？好明顯就係即係我哋而家內地啦，嗰、那個個經濟增長 係 嘛？咁你亦都因為咁咧，所以就出 咧係國內國嘅，但係盧偉國，你即係從翻你頭先講咧，就好多香港人都未必一定受惠得到啦。落翻依個施政報告，即係無論係十一月幾時去公布都好啦。從個成個氣氛嗰個角度嚟講，點樣可以用一般人容易明白到嘅語言就係講提振經濟依個方向，有啲乜嘢嘢具體係為唔同嘅階層或者唔同嘅板塊人爭取得到嘅咧？即係從你或者係經民聯嘅角度嚟講，即係唔好講特首先，你覺得有乜嘢係需要爭取中央嘅支持嘅咧？ 係啊，林少啊，你都係呢行啊。佢頭先講嘅喺嗰個資棚嘅服務或者呢個即係都算係幾大幅嘅修訂，咁係咪都係對即係我同你都相關嘅行業啊？都即係好多啲專業嘅行業啊，無論係個人同埋對公司咧，都會係有一個突破嘅空間。而且你同唔同意呢點先？咁所以我諗睇個問題咧，就不能夠即係太限制。唔係到我嘅，唔係到所有市民嘅。當每一個行業、每一個範疇都能夠咧係有一致嘅安排嘅突破嘅話咧，個整體街嘅咧嗰個經濟嘅嗰個對於我哋嗰個復甦係嗱，譬如話粵港澳大灣區咁樣，咁其實粵港澳大灣區嘅規劃方面咧，都講到好清楚，就係基建嘅互聯互通， 係 基建互聯互通咧，其實就係、是。提山嘅交通基建啊，咁亦都包括人方面。咁你谂下，如果讲到呢啲嘅合作嘅不同嘅都系非常合作多。咁如果你讲到话，即系嗰个大湾区即系国际嘅即系个中心，咁我相信至于香港嘅。 系卢伟国，唔好意思，你个电话好你个电话好似收得唔系几好，你系咪揸紧车定系可唔可以有？ 我未揸紧车，我不过呢个手机嚟噶。 系搵个清楚啲，有时听唔到你讲乜。系， 依家好啲， 系而家好似好啲吓。 系啊，我有时电话嗰个位收得冇好啊。系咯，我尽量讲清楚啲，正啲啦。 嗱，罗伟国，你讲到即系我谂工程界啊，或者即系同专业界有关嘅嘢，即系当然我个人会好明白啊。咁，但系即系依家譬如有一啲叫紧救命嘅，简单嚟讲，旅游界啊、零售界啊，咁好多时咧都同即系以往啊，系同内地嘅旅客系好大嘅关联嘅。依样你个人嚟讲，你觉？ 有冇任何期望？ 嗱，呢個其實就呢段時間咧，社會討論都唔少啦。其中一個最大嘅希望咧，就當然係講個健康碼啦，係嘛？即係你所講嘅呢啲行業，喺旅遊也好，零售也好咧，就的確同咧即係兩地嗰個互動，兩地嗰、那個能夠交往咧，係絕對係非常相當關鍵。咁所以呢個亦都係真係香港要同內地。要討論探討，係嘛？喺可能喺個疫情咧，未必能夠係完全歸零嘅時候咧，又係咪仲可以安排有健康碼嘅互認，使到咧就一股路可以恢復交往咧？咁所以正我頭先講嘅問題啊嘛，即係唔好咁狹隘，就係講喂，好似淨係講工程界，我講邊個絕對唔係。其實就不同嘅行業咧，喺呢個即係兩地嘅互動之中咧，都有不同嘅。问题亦都有不同解决方法同埋即系不同嘅机会。咁因为咁，系咪真系需要特首花时间即系同各个部委咧去商讨一啲具体嘅安排咧？即系我就好希望咧，呢个零月嘅时间啊，即系可能系其实11月，特首都会嚟讲佢嘅先嘅报告啦。咁啊，经过呢段时间，系咪可以喺头先讲嘅问题嘅具体嘅政策措施同埋具体落实方法咧？是更加清楚同埋呢更加能够快而有力度咁去執行呢，咁如果做到嘅话呢，我諗呢个之前报告之前个零月就唔係问题囉。呢个我諗就係即係嘅期盼啦，亦都係我哋嘅期盼啦，希望能够做到呢一点囉。 好，唔該晒你卢伟国，唔該晒。 係 卢伟国係经民联嘅立法会议员。咁刚才我点解问话即係工程界咁其实对其他人嘅意义係乜嘢呢？其实我諗喺近十年八载大家都会知道嘅係。即係好多香港嘅專業咧，就算你能夠俾你入去內地咧，嗰、那個優勢同二十年前、二十幾年前已經差天共地嘅。唔知阿林少老同唔同意咁講法？你都係即係呢方面嘅專業。 依個就係事實嚟嘅嚇。 嗯。 我諗幾方便要大家去掌握咧。咁但係我諗任何情況嚟講咧，就係、是。 嗯 唔單止係內地嘅市場咧，就算你講東南亞或者其他地方嘅市場咧，就係、是、一個任何專業本身咧，都應該係要揸住一啲嘅特性，你先可以開拓到一個市場。某啲嘅優勢一定係隨住時間嚟講咧，係會轉變嘅。咁而個重點嚟講就係、是如果以往嘅進入唔到個市場係因為某啲嘅關卡嘅話，而啲關卡放鬆咗，係咪代表就係、是現時我哋能夠就可以進駐個市場咧？依個係一點。第二就係、是、進駐到個市場嘅時候，係咪代表願意入嗰個市場？依個係即係今天香港唔少朋友要面，即、就、係、是、要問自己嘅問題。但是现实环境来讲呢，香港整个经济的结构呢，它有一定的无论专业人士也好或者劳动力也好呢，它是不会跨境的。亦都冇呢、这个亦都是一国两制的，即、就是一个铜板两面的一个问题。咁呢啲嘅情况在未来嗰个经济结构里面，我哋点样去理顺嘅差异呢，或者是要即、就是有一啲係冇咁大流動性嘅一啲行業，佢點樣面對未來嘅一個轉變咧？我自己嘅期望咧，就算唔係依個施政報告處理得到咧，都需要點睇嘅。咁所以除非你話，我係香港變成一個百分百外向全公營嘅，即係騎住大灣區一帶一路嘅大車，我唔好理外圍係咪所謂即係。有好多障礙都好啦，我哋可以乘住個大車，大家都好願意跑出去，就唔係淨係大灣區嘅問題啦，而係嗰個只不過係一個大家融合咗個跳板嚟嘅啫咁樣。咁依個咧嗰、那個大局係咪會咁出現咧？我期望係會咁出現嘅，因為我期望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咧，應該喺依方面係有一個積極角色。而香港人如果我哋覺得自己係有咁嘅優勢嘅話，亦都係應該要發揮咁嘅角色。咁但係心態上面同埋兩地嘅制度唔係淨係政治制度嘅，專業上面都亦都好多制度嘅差異嘅。係時候大家即係需要去認真睇睇個所謂融合多層面嘅融合 点样去真去做咧？点样去合作咧？呢、這个我自己觉得咧，依家仍然都系一个起步阶段。 系，因为嗱，即系我谂大家都会听到，我唔知道你点咧，即系有好多朋友咧，即系以前即系十几年前去内地发展嘅，都翻翻晒嚟香港。个原因系因为即系其实嗰个优势已经一路少紧。即系如果而家譬如话 SIPA 再有啲乜嘢嘅所谓嘅优惠咧，其实都系其实情况应该同你见到内地嘅发展都系发好快啦。以前香港有好多优势嘅好多专业人士咧，你会发觉而家去到唔系话冇，而系嗰个优势少咗好多。我点解要？再去內地咧，可能喺其他地方發展更加有機會咧。咁所以咧就係即係究竟嗰、那個啊，而家嚟緊十一月嚇話會公布有新一輪嘅嘢，究竟即係可以期望啲乜嘢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即係大家嘅問號，希望即係可以有啲具體嘅嘢見到。 即係、啊啊啊、我諗依個翻翻去咧，就係即係香港本身，如果你話離開房地產、離開金融， 嗯， 依兩個板塊，而其實依兩個板塊係相对嚟讲咧，系带动咗好多唔同嘅专业嘅发展。咁、 嗯、 但系正正喺呢两个板块继续发大嘅时候，相关嘅专业，有啲会相对容易啲去揾到出路嘅。即系我唔用一个例子，但系如果你话，大律师喺未来嘅发展嘅框架里面， 嗯 佢可以扮演咩角色咧？咁因為兩套制度唔同嘅時候咧，可能佢要找新嘅落腳點咧，係會比其他嘅服務難嚇、嗯。但如果你話我同建設相關嘅一啲嘅專業嘅時候、嗯，只要個餅一路做大嘅時候咧、嗯，其實嗰個未必係一個絕對知識上面嘅優勢問題嚟嘅，可能係一啲 因為 相關網絡係啦， 個餅大咗，咁啊自然機會多咗啦嚇。電話裏邊有陳先生啊，陳生你好， 喂你好， 係請講。 系咁，我觉得延迟咗个施政报告亦都冇乜问题嘅，因为如果个施政报告而家讲出嚟，根本冇咩惊喜或者冇咩好嘅计划嘅，咁林郑可以延迟过零月两个月上咗北京之后倾完，或者有啲好嘅更好嘅消息可以帮到香港经济，咁、我觉得冇乜问题呢样嘢。 嗯，明白。咁而家係講法係驚佢可能咧，到時即係而家提高咗大家願望啊！本來係冇乜期望噶嘛，而家咁講法就好似一定有啲嘢咁啊嘛。 咁希望係好嘅嘢啦，當然就係、是、因為而家其實大家經濟香港經濟先係非常之差啦、 嗯， 尤其是旅遊啊、飲食啊，所有有關呢個入旅客嘅生意都非常差，酒店啊非常差。咁、希望佢真係可以上去之後，可以搞到譬如話可以通關，可以唔使十四日嘅隔離咁樣，無論所有商業啊、旅客啊，都會多咗，咁香港先至有得復甦啊。 好多謝陳生嘅意見啦。咁啊，睇翻轉頭咧，就真係如果林鄭月娥原本嗰個施政報告係嗱都想象到噶啦，喺通關上，喺兩地人員交往上。是不会有什么进展的在这两日之内出来都可能的效果麻麻地的真的。 是啊我想就是但仍然虽然我自己有个专业背景去了解一个所谓个希望做大个饼的角度、但是我想一般市民仍然会期望的施政报告呢是会比较贴地一点去、就是、关注到他们本身的利益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在明早日出前考虑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风暴浪卡位今晚至到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约500公里内掠过。再加上同一股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預料本港風勢委晚間逐漸增強。香港內河碼頭宣布，由於熱帶風暴浪卡逼近本港關係，香港內河碼頭將在晚上11點起暫停吉櫃交收服務。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宣布，4、6、7、9號貨櫃碼頭、中遠國際、亞洲貨櫃將在晚上11點停止所有吉櫃交收，其他服務正常操作。 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五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新增患者包括一名屯门职训局青年学院女学生。卫生防护中心估计，患者参与尖沙咀港威酒店聚会后染病。女生就读的青年学院和邻近的专业教育学院要停课14日。另外两名患者是残疾人士院舍国宝之家的院友，院舍累计17名院友确诊，一名在检疫中心隔离的密切接触者亦都确诊。至于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一名7月已经来港的巴基斯坦籍女子，暂时当作本地感染处理。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颖的母亲向传媒发放录音，表示如果疑犯陈同佳在今个月23号前仍未搭上台迎航机，他将不再为对方求情。潘太录音质疑为何陈同佳仍未办理手续起程，反问是否要他陪伴到台湾驻港办事处投案。协助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被传媒问到陈同佳为何不直接联络台方窗口，或到台湾驻港办事处递交文件申请赴台，而选择透过台湾的律师与相关机构联络。管浩明说，陈同佳的国语不是那么好，需要安排传译，亦不清楚台方的程序，由律师代表处理是最适合的方法。台湾士林地检署表示，已三度经法务部和陆委会向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取证和疑犯遣送的司法互助请求，但都不获理会。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到62公里。在晚上7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以南约470公里，即是北纬18.1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过去数小时，本港离岸海域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浪卡的外围雨带亦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浪卡会在今晚至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约500公里内掠过，再加上与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晚间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在明早日出前考虑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市民明早外出前请留意最新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报，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明日风势进一步增强，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渐转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明日雨势渐转频密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4到28度。展望星期三风势仍然颇大，初时有大雨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方向，喺面粉厂对开嗰度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龙尾去到 Mega Box 附近噶。观塘绕道东行将军澳方向面粉厂对开，因为有意外啦，咁啊龙尾去到九龙湾近住 Mega Box。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就塞到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就松返啲啦，龙尾喺马会湾位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到去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路面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咁由维园一路去到城市花园段呢，都是行车缓慢少少㗎。九龙方面啦，咁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栏开下道嗰段呢，都仍是比较多车。清水湾到牛池湾段交通都比较繁忙㗎。咁去龙翔道方向呢，龙尾就喺新清水湾道附近。 新界大埔公路而家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都仲系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屯门公路去元朗咧，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至丁九段咧都仲系繁忙，而丁九桥去屯门都系多车啲啦。荃湾路去屯门就清泉交汇处嗰段比较多车。咁啊，凌晨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咁啊，今晚因为有工程啊，喺午夜12点去到清晨嘅6点钟，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巴士转乘站一段嘅路肩啦，同埋慢线会有封路措施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现在被山火烧窿晒，真是可惜啊。 是啊，我们行山千祈不要食烟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还有啊，村民烧田草和垃圾都很容易引起山火的。 是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平安园林小露， 自由风，自由风，最后嘅半个钟，我哋同林小露倾啲轻松少少嘅话题啦，吓行下博物馆啦，香港嘅历史博物馆啦，嗱，香港故事嗰个展览咧就将会翻新啦，咁跟住呢个礼拜就系即系去到周末周日咧就系最后嘅开放日子，跟住就会闭馆就更新里边嘅展品啦。不过咧就系我谂。歷史博物館都唔係好輕鬆嘅，一講歷史就牽涉好多點樣去詮釋歷史啊！當你更新嘅時候，揀選一啲乜嘢嘅元素落去咧，都係好大嘅爭議。阿林小露，你都成日去歷史博物館㗎嘛？都 又唔敢講成日去，即係我係去博物館就去得幾多咁，但係歷史博物館係其中一個咧，我會。偶爾帶一啲，尤其是對香港有興趣又未嚟過香港嘅朋友咧，我覺得有一個幾好嘅起步點嚟嘅。因為雖然叫做歷史博物館啦，咁但係咧就其實佢常設嘅一啲嘅展覽裡面咧，其實講嘅又唔係純粹我哋理解歷史嗰兩個字嘅，因為佢有自然嘅歷史啦，係咪有民族。風俗的歷史啦，有文化的一啲嘅歷史啦，咁樣。 當然有政治啦，有開埠初年啊，日佔時期都有啦，即係都幾闊嘅。咁嗱，你嘅感覺係點啊？嗱，行過咁多次啦，我好耐之前行過就覺得都幾全面嘅，但係就冇乜印象啊。你自己感覺係點？ 嗱，因為其實講真咧，如果你真係越熟悉香港嘅人咧，嗱，你問我好坦白，我個人去睇嘅時候，尤其是十幾年都。冇更新過嘅時候咧，你唔會特別會興奮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於唔認識香港嘅人嚟講，或者係唔認識，其實唔一定唔係香港人嚟講，好多香港人可能對我哋香港嘅郊野認識都好少嘅。咁佢有一個初步嘅接觸嘅時候咧，係一個幾全面嘅理解嚟嘅。即係譬如我哋講，香港好多時咧，大家都係睇住啲石屎樓。啊！睇住我哋過往嗰百多二百年嘅歷史嘅啫，個聚焦咁，但係實際嚟講，我哋地下埋藏嘅嘢，唔好講話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即係成6000年前嘅嘢，挖出嚟都唔少喎。咁當中個故事個演變係點樣樣咧？嗱，即係我個人就好有興趣，咁但係你都要即係做咗啲功課啦，或者有人講解俾你聽嘅時候咧，先可以提高興味。咁博物館其實有咁嘅優點喺度嘅，不過就即係正如講咧，有十幾年冇更新過咧，其實更新都係一個即係真係好事嚟嘅。 係十幾年都對於一個博物館嚟講，都差唔多係要改啲展品㗎啦，即係可能要一啲唔同嘅表達方式啊，或者係一啲選材上。咁但係嗱，呢個香港故事嘅。即係選材上嘅轉變啦，我諗引起咗不少嘅即係社會嘅關注啦，就會 即係好擔心係咪有啲史實係會拎走咗咧，或者係轉變嘅時候會轉咗啲乜嘢走咧？咁嗱，其中而家嘅香港故事嗰啲展區咧，嗱就有譬如當中咧，如果你好專登去睇，你知道啦，而家歷史都係好大家好關注，每一個字眼啊都好緊要嘅，可能會有人覺得係不正確嘅。咁裏面呢就發現即係可能呢都係史實嚟嘅，譬如孫中山喺香港，佢因為喺香港呢認識到香港嘅風俗啦，而佢自己都講啦，就成為咗佢即係革命嘅一個基地啦。咁另外嘅就係譬如六四事件，喺個博物館裏面就冇講，冇直接講及六四事件，但係呢就有譬如八九民運嘅時候呢，嗰次百萬人大遊行有張相啦，就講到就係香港人支持內地部分高校學生喺北京集會咁樣，就冇直接提到即係成件六四事件啊鎮壓嗰啲嘢嘅，咁但係都有提啦。咁嗱，咁呢啲嘅提即係呢啲嘅字眼會唔會變咧？咁另外有啲人就會話啦，嚇，其實咧喺個展覽裏邊咧就有多處用到香港係殖民地嘅字眼。咁殖民地呢個字眼咧，喺1970年之後咧，喺聯合國咧就已經因為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要求之下咧，已經係剔出咗殖民地名單。咁所以即係官方嚟講，正式嘅嚟講咧，就係70年代之後就香港理論上就唔係殖民地嚟嘅，唔係官方即係認可或者係聯合國認可嘅殖民地。咁呢啲字眼可能又會改啦。咁我想問下啦，即係林小磊又會覺得，如果要改嘅話，有啲咩要改咧？ 我自己觉得呢，每次有变动的时候呢，正常人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忧虑的。但如果我们看回香港作为一个即是中西汇聚的地方啦，无论我们今天叫不叫它以往是殖民地，我自己成日开口我都埋口我都是讲即是以前殖民地点点点。香港本身不是靠一个历史博物馆去展示一些现代史。我们走出条街道呢，香港岛由中环上环到湾仔不少地方呢，看啲街名，正常心智你都会问点解啲街名呢人系边个嚟㗎咁样。佢已经系好足够去反映嗰、那个即系当时个历史嘅状况。今時今日我哋仍然係講天馬南，點解叫天馬南呢？就南喺邊度呢？呢啲唔係歷史博物館，你話喂我係咪要擺個人入去坐足六個鐘頭，行足六個鐘頭，逐樣去了解？唔需要。我哋成個城市本身，我哋就要有一個心胸，就係佢就係一個博物館嚟嘅，係嘛？咁呢個博物館係咪仲係承載住呢啲嘅歷史喺度呢？好大程度上佢仍然係承載緊。咁只不過就係話，我哋喺個博物館裏面，如果要點題或者選材嘅時候，依、個就睇高手又低手嘅分別啦。如果係高手嘅時候，佢能夠點睛嘅，找到最重要嘅一點，引起人興趣，咁我哋咪跟住咪出街睇咯，係嘛？咁香港度度都可以做文化深度遊噶嘛。 係啦，呢、這個就係即係選材嘅問題，就係、是、究竟呢一啲嘅新嘅即係香港故事要。更改啲展品选材系如何呢？喺电话里面就有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教授程美宝嘅。程美宝你好啊， 程美宝你好。 嗱喺即系喺个历史，香港嘅历史真系浩如烟海，题材好阔好大啦。你觉得即系嗱，而家要改啦，喺选材上面咧，应该系带住啲咩态度会比较合适？ 其實頭先兩位都講咗好多啦，即係本身已經有嗰個常設性展覽咧，你哋都講得好重，就係、是、其實佢一種整體史嚟嘅，嚇好多個方面都顧及到，唔係話邊一個方面去講咁樣。咁第二就係、是、我見到無論係而家嗰個嘅展覽，或者我據我所知，即係將來嘅展覽嘅一啲框架性嘅情況咧，都係將香港放喺好多層次度去睇嘅。第一，就香港當然有佢自身嘅一個位置，但其次咧，佢亦都的確喺一個長時間以嚟啦，佢係喺一個中華帝國嘅一部分，咁即使喺呢、這個簽訂南京條約成為咗英國嘅殖民地，我都係唔殖民地嗰個字，老實講之後咧因為咁樣而衍生出自己嘅一個即係、就是、有別於中國其他地方嘅制度同法律。咁但係呢个时候 即係社會上嘅人又好，或者官方又好，亦都仍然係同即係中國嘅由清代到民國嘅時期嘅政府，以至中華民共和國政府係即係有交往嘅。更唔好講呢個社會先。咁與此同時，香港之所以最初即係被作為咗係英國嘅一個殖民地，實際上佢一個港口啦，一個條約港啦。嘅時候咧，亦都因為係有一個世界嘅或者全球嘅貿易喺度。咁喺呢個時候，亦都見到大量嘅，尤其是從華南地區去到世界各地工作、後嚟甚至係落地生根嘅人。所以香港嘅歷史亦都唔可以唔放喺一個世界歷史嘅部分去睇。咁我相信一個歷史博物館要努力嘅方向咧，其實就係喺點樣可以係好多層次咁樣去體現到一個好似咁細嘅地方嘅歷史。 嗱，而家就係講緊會更新啦。事實上咧，嗱，因為我哋都了解過即係一啲背景嘅情況，就係其實喺大概四五年前咧，已經係傾緊有啲乜嘢新嘅展品嘅啦，同埋咧有好多展品根本上都定咗，同埋係採購緊一啲嘅影片啊。或者做了大半的了。当中呢即是据我们所知呢，就是譬如说呢，他会将十八区的历史分类的。好像说荃湾、葵涌和青衣地区的历史会特别会有些地方讲。另外会讲一些香港早期的一些少数族裔啦，在这里的生活啦，海外华侨移民史啦，即是香港和全世界的那种关系啦等等。同埋，就算六七暴動咧，都有講嘅，係已經係準備咗會有一啲片段啊，會播出啦。咁仲有譬如一啲戰後香港足球啊之類，即係呢啲題目都會係一啲新嘅展品嘅其中一啲部分。你點樣睇啊？即係你覺得而家呢啲展品係咪可以即係滿足到一個係即係博物館而家一個現代嘅博物館應該有嘅嘢？ 剛才你讲的一些部分呢，其实它是有些分开的。即是常设性的展览，一个部分呢就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叙述。另外一个呢就是分为几个大主题，但是会经常更新的展览来的。那你讲到那个少数族裔啊，或者是分十八区那个呢，就是这一类。最后那个海外华侨那个就是这一类。所以它最初推出的时候呢，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我觉得这三个主题其实是好的，而且事实上是在现在那个即是的展览相对是忽略了的。咁至於話足球嗰度咧，我諗其實亦都因為而家嗰個展覽咧，又或者尤其是我哋仲有個香港文化博物館啦，咁都會突出香港嘅所謂大眾文化嗰類嘢嘅。咁我相信即係你哋睇而家嗰個歷史博物館或者文化博物館咧，比較多係講例如係影視啊、粵劇啊嗰類嘅大眾文化。是少讲这个体育的，而曾几何时香港体育尤其是足球当然是即是人即是社会上很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那如果你只是执这几样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增添来的。 钱敏波，你刚才提到呢，即是有一些的专题可能其他博物馆都会有即是专注啦。你在你的角度来讲，历史博物馆无论过往或者尤其是来讲现在有更新的过程当中，它最重要的角色在香港所有博物馆当中，它最重要的角色是什么，同埋即是在个改动里面，你觉得是有哪些的重点是以往没有的，而是即系依家面對依個機會嘅時候咧，係應該同埋值得去強化嘅咧。即係除咗頭先講嗰幾點之外， 其實世界大部分城市都係咁嘅，通常會有一個歷史或者城市博物館，咁佢就俾到一個咧，即係總括性嘅一個歷史理啦。咁通常就係話，可能喺兩個鐘頭行完之後咧，你對呢個地區咧有一個大致嘅認識。咁我諗香港歷史博物館係扮演一個角色。咁第二話喺呢個做嘅過程中咧，點樣去話即係做得更加好咧？咁大家而家可能著眼都係在於佢再加啲乜嘢嘅題目或者係物品啊咁。咁但係我諗仲有一層要小心嘅咧，就一開始大家都有講到，就係嗰個敘述嘅問題。因為展覽係通常都會有嗰個展覽。有個即係有個説詞喺度嘅，有個説明喺度嘅，好少話就咁等件嘢你自己睇啦咁樣嘅嚇。咁我就會見到咧呢啲嘅敘述咧，有時咧就會係 会有啲即系会有问题出咗嚟嘅。嗱，呢个问题都好想讲咧，就系话唔一定系背后有啲乜嘢好明确嘅指令或动机嘅，而系某啲嘅历史惯性或某啲嘅习惯咧，硬系写成咁。咁呢个咧系我作为一个专业嘅人咧，经常都有啲不满嘅。 例如咧，例如系啲乜嘢 啊？例如好明显嘅一个例子咧，就系关于史前史嘅叙述。即系嗰个考古嘅发掘同埋发现，点样去讲？好喜欢讲嘅一种讲法咧，嗱，无论背后系点，有啲乜嘢立场都好吓，就系去比较香港同埋邻近地区嘅考古发现。我觉得呢个系无效嘅，呢个比较系冇意义嘅，因为喺考古即系头先讲紧新石器又好，旧石器时代又好，嗰阵时候系冇一个行政嘅界线噶嘛。甚至冇一個中華帝國出現咗嘛？係嗰陣時講緊係一個人根本都唔知係咪人嗰個時期啊嘛。但係無論係好想講香港係中國嘅部分都好好啦，還是係佢好想突出香港有自己嘅歷史嘅人都好咧，都係會傾向於作出咁嘅比較。咁呢個喺方法上係錯嘅，我認為。 咁譬如近代一啲政治嘅描述啊，有好多字眼上啊，你又会觉得即係喺而家你惯见嘅香港嘅一啲展览或者一啲描述里面有冇啲咩常见嘅一啲问题？ 近代嗱，我諗头先即係可能亦都喺今次嘅一些讨论当中呢，即係会有人会话啊，会唔会讲得更加多嘅中港融合啊咁样啦。咁呢个如果我将佢係大而化之咁讲呢，好多時係會有個所謂時空錯亂嘅問題喺度，即係用我哋今日去諗嘢嘅方法、詞彙同埋概念套咗喺過去嗰個歷史度，即係例如過分去強調內地人嚇，內地人呢個詞好可能喺40年代冇咁講嘅喎。咁即係呢個社會嘅人嘅嗰個流動，我哋知道香港從來都係一個移民社會。咁當代嘅人點樣去理解自己同佢嘅親人、家人等等嘅個關係咧？佢個表述同我哋今日係非常之唔同。 但係其中一樣嘢，我自己好咁多年都好上心嘅，我又覺得即係我想聽下你意見就係、 是， 究竟香港嘅。即系喺远古史到即系喺中华用翻你嘅讲法，中华帝国喺个演变嘅过程里面，佢都存在噶咁样。咁但系咧就我哋社会当中咧仍然都不少人咧就成日强调，香港以往系一个小渔村咁样。咁其实我自己嘅体会咧，香港历史博物馆喺整个叙述的过程里面呢亦都在这些的历史定调的方面呢，其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展述在这里。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呢。是啊，即是那个由小渔村变做这个国际大都市，这个叙述也是很常见的，不单止历史博物馆广告啊各方面都有。咁我想再一次呢，是我们究竟讲哪一种历史。如果我哋係講緊一個好由上而下，一個好政府主導嘅歷史，就好似有啲嘢嘅轉變咧，就係因為某啲嘢，即係因為係有某啲嘢發生咗，所以咁樣轉變，好單一咁轉變。但係如果我哋講緊同呢個地方喺某個時候，無論係普通嘅人嚇，就咁一個羣體，還是係政府嘅架構。咁、那個講法係可以唔同，係咪？我哋例如呢一個明代咁樣，清代咁樣。咁香港雖然好似好邊緣，但佢畢竟係有一啲嘅即係軍事嘅建置啦。咁呢個軍事建置，佢係屬於一個更大嘅縣份裏面，或者一個嘅軍事體系裏面一個建置咁樣。但係係咪冇人喺度做緊自己嘢咧？一樣有噶嘛。佢嗰樣嘢唔一定同個政府有關係，佢可能起緊間廟啊。佢可能做緊一啲其他嘅生計啊，等等啊，咁樣嚇。咁我哋翻去頭先話由漁村到國際大都市嗰個論述，香港喺1842年成為咗英國嘅殖民地，然之後發展成咁，佢背後嘅歷史更加多係由 一个十八世纪以嚟英国同中国喺广州为中心做贸易嗰段历史。嗰段历史后嚟佢个位置某一程度上系香港，即起码喺英国嘅范围里面咧，香港系取代咗或者系同住已经有嘅一啲嘅港口同埋新嘅条约港咧，一齐咁样去参与呢个世界贸易嘅一个历史。咁其實呢個敘述係可以複雜一啲嘅，而唔係由漁村就變成一個國際大都市。 係啊，同埋承接翻你頭先講嘅嘢咧，因為即係其實一路以嚟，我諗喺歷史研究工作嘅朋友，或者其他文化板塊嘅朋友，都即係有時我哋都會提到就係、是、其實香港本身個產業個演變都係好豐富嘅故事。而如果我哋睇翻個產業演變嚟，即係唔好講話即係開花崗石啊，或者再去到隋代啲養豬嘅年代，就算講翻宋代官富長呢樣嘢，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亦都因為鹽今天可能係好普遍嘅嘢，但係嗰個年代係一個相當重要嘅嘢，亦都牽涉到即係大嶼山好多嘅，即係當年叫大溪山嘅好多嘅歷史啦，咁依啲係咪喺香港歷史博物館一個常設嘅展覽度？如果要有所提及或者係即係豐富嘅話，係咪要求過高咧？ 唔係喎，其實佢有提喎，而家都所以個 大溪山就有提啦嚇。 咪 Eason 嗰啲所謂首先頭先嗰啲係咪叫產業啦？即係因為佢係一個一個官府嘅設置嚟噶嘛。咁所以同你後嚟講，佢就自己有自己嘅 industry 係兩回事啊。即係所以嗱，我唔好怪我要咁講啊。其實大家嘅期待同埋批判咧，往往都是站在官方给了一个什么历史叙述，你就想认为应该这样讲的。刚才你的讲法其实就是一个地方志，即是例如新安县志啊，或者以前东莞县志啊，那就这样讲咯。即是如果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说要写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的时候，是要有所分，即是有所即是分开的。你嗰種，你頭先講嗰啲係一個喺一個王朝國家體制下嘅裏邊嘅歷史，我哋可能認為而家更加應該講嘅係社會同埋人民做咗啲乜嘢，令到呢個地方成為一個地方，即係自己一個地方嘅歷史。 即係所以可能 有嘅，所以你講嗰啲嘢其實係現有嘅。 系 展览有嘅，但大家睇得可能唔仔细。 即可能都亦都唔知道跟住改咗会系点啦。咁我谂即系历史系可以分开好多不同嘅层次去研究去了解啦。咁今日多谢程美宝， 多谢你， 唔该晒程美宝， 多谢两位。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教授 啊。系啊，所以我哋细个读历史嘅时候，其实真系一套传述好多时都系。由上而下啦，即系我希望我自己接触嘅历史里面，由小学到中学，好少会掂到啊，讲文化史啊、宗教史啊、艺术史呢啲嘢，好少掂。 不过而家系多咗好多啦，而家嘅课程里边咧，好多文化史、艺术史都加咗落去啊。咁其实真系睇历史系有好多不同嘅滤镜去睇嘅。啊，浩如烟海嘅历史，你抽边一部分嚟讲咧？亦都係即係我諗，永遠都拗唔完嘅話題啦。嚇咁好多人咧就擔心，喂會唔會而家有得睇嗰啲冇得睇咧？咁最近咧我哋嘅同事都啱啱去過，就發現咧而家都開始有啲逼嘅嚇，人多嘅有陣時，啲展板上面咧會圍咗十個八個人喺度睇嘅。咁所以大家要睇嘅話，呢一套展咗十幾年嘅常設展覽，仲係最後一個禮拜。好，今日唔該曬，拜拜。